你好，我是戴明。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如何为你 App 添加酷炫的动画效果。不论是 iOS 开发还是安卓开发，现在的动画库差不多都需要手动去编写动画代码。这样的话， iOS 和安卓开发者就需要分别去编写适合自己系统的代码。而且手动编写动画的代码也非常复杂，不容易维护。很多动画细节的调整还需要和动画设计师不断沟通打磨。尤其是千行以上的动画代码编写，维护沟通的成本巨大。手动编写动画代码除了会影响到开发者外，动画设计师也难以幸免。一款产品适配的平台越多，动画设计师设计走插的周期就越长，相应的动画成本就越高。同时，动画设计师很兴奋地设计出一套炫酷的动画效果后，在要通过开发者实现出来时，却因为工时评估过长而一再被简化，甚至被直接取消。试想一下，以后他还会动力十足的去设计酷炫的动画效果吗？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酷炫的动画效果的 App 非常少，而且呢，多是出自个人开发者之手。那么这就提高了对个人开发者的要求，不但要求他代码写得好，还要能够设计出好的动画效果。但是这样的人才也是不可多得。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把动画制作和 App 开发隔离开，专人做专事，而且呢，还能够使得多个平台的动画效果保持一致？办法总比困难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何实现的问题。 Lotte 框架就很好的解决了动画制作与开发隔离以及多平台统一的问题。 Lotte 是 Airbnb 开源的一个动画框架。 Lotte 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源于一名德国导演洛特·赖尼格尔，他最著名的电影叫做《阿赫迈德王子历险记》。这个框架和其他的动画框架不太一样，动画的编写和维护将由动画设计师完成，完全无需开发者操心。动画设计师做好动画以后，可以使用 After Effects 将动画导出成 JSON 文件，然后由 Lotte 加载和渲染这个 JSON 文件，并转换成对应的动画代码。由于是 JSON 格式，文件也会很小，可以减少 App 包大小，运行时还可以通过代码控制改动动画，比如更改颜色、位置以及任何关键值。另外， Lotte 还支持页面切换的过场动画。下面的两张动画就是使用 Lotte 做出来的效果，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两张动画。上面这些动画就是由动画设计师使用 After Effects 创作，然后使用 Body Moving 进行导出的。开发者完全不用做什么额外的代码工作，就能够将其使用原生方式渲染出来。 Body Moving 是 Hernan Torres 做的一个 After Effects 的插件，起初导出的 JSON 文件只是通过 JavaScript 在网页中进行动画的播放，后来才将 JSON 文件的解析渲染应用到了其他平台上。那么如何使用 Body Moving 呢？你需要先到 Adobe 官网下载 Body Moving 插件，并在 After Effects 中安装。使用 After Effects 制作完动画后，选择 Windows 菜单，找到 Extensions 的 Body Moving 项，在菜单中选择 Render 按钮，就可以输出 JSON 文件了。Lotte Files 网站还是一个动画设计师分享作品的平台，每个动画效果的 JSON 文件都可下载使用。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动画设计师配合的话，可以到这个网站中去查找并下载一个 Body Moving 生成的 JSON 文件，然后运用到工程中去试一试效果。在 iOS 开发中使用 Lotte 也很简单，只要集成 Lotte 框架，然后在程序中通过 Lotte 的接口控制 After Effects 生成的动画 JSON 就行了。首先你可以通过 CocoaPods 集成 Lotte 框架到你工程中，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Lotte iOS 框架的 GitHub 地址，官方也提供了可供学习的事例，然后快速读取一个由 Body Moving 生成的 JSON 文件进行播放。我已经把具体代码放入文稿，你可以点击文稿进行查看。利用 Lotte 的动画进度控制能力，还可以完成手势与动效同步的问题。动画进度控制是 LOT Animation View 的Animation Progress 属性，设置属性的示例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Lotte 还带有一个 UI View Controller Animation Controller， 可以自定义页面切换的过场动画，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示例代码。 Lotte 在运行期间提供接口和协议来更改动画，有动画数据搜索接口 LOT KeyPass 以及设置动画数据的协议 LOT Value Delegate。 详细的说明和使用示例代码你可以参看官方 iOS 教程。 Lotte 支持多平台，除了支持 iOS 还支持安卓、 React Native 和 Flutter， 除了官方维护的这些平台外呢， Lotte 还支持 Windows、 Qt、 Skia， 陈清还实现了 React、 Vue、 Angular 对 Lotte 的支持，并已将代码放到了 GitHub 上。有了这么多平台的支持，对于动画设计师来说可以安心做动画，只要简单的转换就可以完美展现动画效果，再也不用担心到开发者那里动画效果被大打折扣了。而对于开发者来说，再也不用写那些难以维护的大量动效代码了，而且 App 安装包的体积还变小了。那么这么神奇的框架在 iOS 里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Lotte 的实现原理吧。通过原理的学习，你会通过掌握 JSON 来控制代码逻辑的能力。比如你可以把运营活动流程的代码逻辑设计为一种规范，再设计一个拖拽工具用来创建运营活动流程，最后生成一份表示运营活动逻辑的 JSON 下发到 APP 内来开启新的运营活动。实际上 Lotte iOS 在 iOS 内做的事情就是将 After Effects 编辑的动画内容通过 JSON 文件这个中间媒介映射到 iOS 的 Layer Model、 Keyframe、 Shape Item、 Dash Element、 Marker、 Mask、 Transform 这些类的属性中并保存了下来，那接下来再通过 Car Animation 进行渲染。这就和你手动写动画代码的实现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过程的精准描述全部由动画设计师通过 JSON 文件输入进来了。 Lotte iOS 使用系统自带的 Codable 协议来解析 JSON 文件，这样就可以享受系统升级带来性能提升的便利。通过上面代码可以看出， Shape Item 有两个属性映射到 JSON 的字符键值是 NM 和 TY， 分别代表 Shape 的名字和类型。下面我们再一起看一段 Body Move In 生成的 JSON 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在这段 JSON 代码中， NM 键对应的值是 Stroke 1， TY 键对应的值是 ST。 那我们再来看看 ST 是什么类型。我们知道 Shape Type 是个枚举类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它的定义。通过上面的枚举定义呢，可以看到 ST 对应的是 Stroke 类型。Lotte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定义了一系列的类结构，可以将 JSON 数据全部映射过来，所有映射用的类都放在 Lotte 的 Model 目录下，使用 Call Animation 渲染的相关代码都在 Node Render System 目录下。比如前面举例的 Stroke 在渲染前会生成一个节点，实现在 Stroke Node.Swift 里，然后对 Stroke Node 这个节点渲染的逻辑在 Stroke Renderer.Swift 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核心代码。这段代码看起来是不是就很熟悉了呢？如果是手写动画，这些代码就需要不断重复的写，使用第三方库去写动画的话，也无非就是多封装了一层，而属性的设置、动画时间的设置等等，还是需要手动添加很多代码来完成。但是使用 Lotte 后，也就完全不用去管这些代码了，只需要在 After Effects 那儿进行设置属性、控制动画时间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这篇文章我分享了一个制作动画的利器 Lotte， 并和你说了如何在 iOS 中使用以及它的实现原理。听到这儿呢，你一定感到奇怪， iOS 开发中还有很多优秀的动画框架，比如 Pop， 但是为什么我只和你说了 Lotte 呢？因为在我看来， Lotte 这样的工作流程或许就是未来的趋势，就像 iOS 现在的发展趋势一样，越来越多的业务逻辑不再需要全部使用 Objective-C 或 Swift 来实现了，而是使用 JavaScript 语言或者 DSL 甚至是工具来描述业务，然后将描述业务的代码转换成一种中间代码，比如 JSON， 不同平台在对相同的中间代码进行解析处理，以执行中间代码描述的业务逻辑。这样做不仅可以减轻 App 包的大小，实现多端逻辑的统一处理，还可以让团队分工更加明确，一部分人专门开发业务代码，另一部分人负责端内稳定性、质量把控、性能提升工作的建设。最后我来给你留下一个课后小作业，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相信你看到这儿一定已经忍不住想小试身手了，那么就请你到 Lotte Files 网站下载一个 JSON 文件，做一个 Lotte Demo 感受下吧。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